起做开始的祷告。天父耶和华上帝，我们这今晚非常的高兴能够聚集起来领受你的教诲，使到我们可以在灵性上变得更加的坚强，而且呢也可以把目光继续的集中在属灵的事物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情景不断的改变，有许多的事情会令人心烦意乱，而且呢也会使到我们呢把注意力放在不重要物质享受的东西之上。那么祈求你今晚呢祝福我们的讨论公众演讲，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呢得到合适的提醒，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使到我们自己和家里的成员呢都能够过一个幸福的日子。我们就祈求你祝福我们今晚的聚会，祝福侯弟兄他所做出的演讲，来特别的鼓励我们。那这祈求感谢都是通过你的儿子我们会众的元首耶稣的名向你所提出的，阿们。那再次欢迎大家出席今晚的这个分区监督探访的聚会。公众演讲呢题目是这个世界的景象不断改变，我们请分区监督侯弟兄。 弟兄姐妹，你们有留意到吗？过去的100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很多变化。的确，在科技方面，通讯、医疗、教育、交通以及人权方面呢，这个社会进步了很多，而且造福了很多人类。只是谈到科技这方面呢，我们就可以体会，现在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手上拿着个平板，以往是不可能，100年前是没有啊。现在拿着平板，你可以用这平板跟住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谈话，还可以当面这样谈话，因为通过这个科技资讯呢，这个交通这样发达，所以这只是个例子啊。这样的这个发明其实造福了很多人呢。那么在医疗方面也是，其以往很多疾病都不能够得到医治，现在都可以。不过呢，谈到人类的道德又怎么样呢？人类的道德标准其实呢是越来越低落，科技是发达，不过道德是下降。就谈一谈犯罪率，犯罪率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们都知道这个犯罪率是大增呢，所以造成有时候人出门会怕别人打抢，屋子怕进贼，那么人要装很多那些安全系统啊。那毒品问题呢，也是越来越严重啊。谈到婚姻方面也出了问题，离婚率呢是急升的，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啊，这是全球性的问题。物价呢，物价不是高涨，现在是飞涨啊，涨得很快。恐怖分子活动呢，也使到人生活很紧张，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来看呢，就是会令千千万万人受害。那这个世界的景象的确不断改变。其实呢，这句话是应验了圣经的一句话。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的7:31。哥林多前书的7:31，这里说到他说享用世上东西的，该向不尽情享用，因为这个世界的景象不断改变。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圣经执笔者保罗，他谈到这个世界的景象不断改变呢， 他是把这个世界呢比作一个舞台耶。通常我们说你去看一部戏耶，有舞台的话呢，那么会有真人呢在上台表演，不是？所以这个世界的舞台是那些扮演那些演员是谁呢？就是那些政治界、宗教界、文化界的名人呢，他们纷纷上台。那上台表演完他们这个角色，他们又下台，另外一个又上台了。所以这个世界呢，就好比看一部戏这样。以往改变是来得很慢，不过呢，教育家跟历史家都同意，自从1914年以来，世界的情况有巨大的改变，而且呢是改变的越来越快，而且是越来越坏。我们可以谈谈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室的一个名人博士，他说我们的时代瞬息万变，令人焦虑紧张，那么程度之高是前所未见的。简单的说呢，我们这个时代呢，人是越来越紧张，而且越来越害怕，而且这个紧张跟害怕的这个程度呢，是以往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啊。那另外一个是历史家，他说到啊，他说自1914年以来，先进国家素来视为正常的这个标准显著下降，那么人竟以那么广泛那么迅速的方式呢回到19世纪我们祖先所谓野蛮标准去了。那么这件事呢实在叫人费解，如果我们人的道德标准是回到野蛮时代，就是森林的这个律法了咯，那很可怕不是？现在就是看到这样啊，人杀人好像杀鸡这样，杀牛这样，都没有感情啊，都不会觉得内疚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时代啊。另外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人性：20世纪道德史》啊，他这样说啊，他说我们的日子的特色之一呢是道德律法逐渐衰微啊。啊，他警告说，即使我们不相信宗教的道德律法，这些律法日渐衰微，仍然是我们忧心，会使我们忧心忡忡。这些都是名人呢，他们所说的话的确有道理，也看得到啊。那不过圣经呢，告诉我们真正的理由，为什么这些东西啊越来越坏，事情越来越坏啊？人只是可以看表面呢，圣经的解答很彻底耶。我们看看圣经的解释是怎么样，在启示录的12章，启示录的12章第9节，这里谈到一条大龙被摔下去，大龙就是最初的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了普天下的人，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跟他一起被摔下去。所以这里谈到这个撒旦魔鬼现在不在天上了，自从1914年呢，魔鬼被逐出天上下到地上了，而且他呢这里说会迷惑普天下的人，他可以使到人觉得战争可以解决问题。战争可以解决问题吗？在家里夫妻打架会解决问题吗？越打越乱，越打越热门的话会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它可以迷惑人，使到人觉得战争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世上就现在变成这样的问题。最可怕的就是他现在不在天上，他在人间的这个范围。那是一件好事吗？是好消息吗？我们看看第12节。12节下半部说，因为魔鬼他说地跟海有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无多，就大为愤怒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情况越来越坏呢？因为幕后背后有魔鬼撒旦跟邪灵在操控这个世界，那么使到这个世界的情况呢越来越坏。那么 世界情况变得越来越差呢，其实呢也表明两件重要的事。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第3节，那三节这里说，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四下来见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的临在和这个制度的末期有什么真相呢？”所以耶稣这里谈到啊，世界情况越来越坏呢，表明什么？你两点呢？第一点就是耶稣已经临在，自从1914年呢，他已经登基作王。他已经临在，还有1914年开始呢，这个制度呢就进入了末期耶。所以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些事，当然不只是告诉我们呢，门徒很想知道世界末期跟他的临在有什么真相。我们看看第7节，耶稣怎么解释。第7节，耶稣说到啊，民族要攻打民族，王国要攻打王国，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和地震。多看到吗？这些事，其实这些事，它的发生率啊越来越多，就是战争，粮食缺少，跟地震呢这些事。那很有趣的，使徒约翰呢也谈及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相啊，这个末期的真相啊。不过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我们看看启示录的第6章，跟耶稣所说的呢是相同。在启示录的第6章，这个使徒约翰呢看到了一个异象啊，有4个骑士骑着马，每一个呢都代表不同的这个世界的发展。那第一个就是在第2节，使徒约翰说：“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马的拿着弓，并由冠冕赐给他。”他就出来一路战胜敌人，最终要完全战胜。那很清楚，这个骑士呢骑着白马的，有弓有冠冕的，是指耶稣基督登基作王1914年。那这里说呢，他已经开始跟敌人作战了，还没有战胜呢。等一下我们的这个讨论会谈到什么时候会战胜。那第二匹马就是在第4节，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火红色的，骑马的可以夺去大地的和平，叫人互相残杀，他还得了一把大剑。所以 这里是指什么呢？是指战争呢？跟耶稣刚才谈的不一样吗？不是一样，民族要攻打民族。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年，第二次呢1939年过后呢地球有没有和平？没有啊，地球不同的地区呢一直都有战争、内战、暴力。那据一些历史家他们统计，我们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战争呢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呢？超过1亿人的性命，总共加起来20世纪的战争夺去了这么多性命。就好像这里谈到，不是一把大剑，人互相残杀。那第5节又谈到第3匹马，象征什么呢？下半部说到，我观看有一匹黑马，骑马的手拿天平。那谈到一些东西呢会很贵，这里是指粮荒，食物短缺。耶稣刚才有谈到粮荒到一处接一处。那20世纪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有。20世纪呢，估计有7000万人因为饥荒而死，7000万人。那到现在呢，每一年都有超过300万5岁以下的孩童因为营养不足而死。那么换句话说，每一秒钟啊，有5个孩子已经丧失生命了。这个演讲过后呢，你可以算一算呢，所以就是这样严重啊。这个饥荒还是牵涉到这个地球。那我们再看看第8节，最后一匹马。 我观看见有一匹苍白的马，骑马的名叫死亡、坟墓，紧紧跟随他，有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管辖四分之一的地，用刀剑粮荒、恶疾和地上的野兽杀人。那这里谈到这个骑马的，他用剑用粮荒都谈过了，那么恶疾呢，就是谈到瘟疫耶。耶稣在同样的这个预言里，在路加福音谈到瘟疫耶。那现在我们打开眼睛看，是否这样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啊？最靠近的是刚刚在南韩所发生的一些瘟疫耶。那么这边有什么有蚊子的问题耶？所以小小的蚊子还是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耶，细菌更厉害耶。那么虽然医科这样发达，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多这些瘟疫的问题。那瘟疫上一个世纪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呢？超过几亿人的性命啊！所以比战争夺去的更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不论是从耶稣的角度，还是从启示录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而且是象征这个地球已经进入了这个末期的时期。那如果我们可以拿圣经的这个预言对照一下目前的世界情况，对照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啊，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大变动，很多更多这个变化改变呢。那如果我们告诉人这些事，人有什么反应呢？好像我们告诉人这个世界末期的时候，那么上帝的天上的王国已经建立了，我们所看到这些象征就是谈到圣经已经说到预言了，人有什么反应呢？通常人呢就毫不理睬耶，他们也不想采取什么行动耶，因为他们一方面是不相信，另一方面呢他们是忙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务耶，有一些根本不相信上帝会采取行动耶，铲除恶人，所以很多人都不理不睬耶，甚至变成麻木耶。我们也不需要觉得惊慌耶，或者觉得丧气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时期也是一样。马太福音的24章37到39节，耶稣谈到，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领债的日子也怎么样。那时候呢，有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穿，又娶又嫁。那么直到挪亚进入方舟那一天，人毫无理不会理会，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走。那人子领债的也会一样，所以人的这种思想态度跟挪亚的日子完全一样，这也是一个象征。当然话说回来，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之前呢，会有一些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大的变化呢？所以现在我们鼓励你留意一下几个重要的经文呢，这些都是预言来的，这些预言不久会在我们面前一一应验呢。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将要发生的事就是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我们读一读1到3节。这里说，弟兄们，谈到时候时期，不用写什么给你们了，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清楚知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就像贼在夜里来到一样。人正说和平安全了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毁灭就立时临到他们，好像阵痛临到孕妇一样，他们一定逃脱不了。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呢，耶和华这个日子还没有发生之前，就会有一个宣告，这个列国呢会发出一个宣告，重要的宣告。什么宣告呢？就是和平安全了这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到底是会由谁发出呢？是一连串的宣告，还是一个宣告呢？圣经没有透露。不过即使圣经没有透露呢，我们也必须耐心等候， 观看呢这个宣告会怎么样应验呢？所以现在我们最重要做的事呢，就是要保持警惕，保持警醒，耐心等待。当然列国发出这个宣告，可能以为他们就很快要解决一些某一些重大的问题了，他们就会做出这个宣告。这个世上有几个重大的问题，不是恐怖分子这个这个全球暖化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可能其中几个他们会觉得哦就要解决那些问题了，他就会做出这个宣告。那圣经说到，一旦他们说出这个宣告，随之而来的是和平吗？不是，这里说突如其来的毁灭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现在照常看一部戏，这个荧幕要开了，宣布已经做了，这个荧幕要打开了。第一个荧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看这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将要在台上扮演这个角色的就是十七章启示录，我们读一读第三节跟第五节。这里说，他用圣灵把我带到旷野去，我观看一个女人坐在鲜红色的野兽上，野兽身上布满亵渎的名字，有七个头十只脚。那第五节说，他额上写着一个包含奥秘的名字，大巴比伦，众娼妓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亲。所以看到一个女人坐在一个野兽上，这个女人有个名字叫大巴比伦，圣经把她称为众娼妓。她是谁呢？其实她是指全世界的错误宗教，就好像一个娼妓对上帝不忠，而且亵渎上帝，歪曲上帝的这个话语 跟标准，所以称为属灵的这个娼妓。所以全这个世界所有错误宗教呢，就是这个大娼妓大巴比伦，他坐在这个鲜红色的野兽上。野兽是指什么呢？野兽就是指这个政治势力，世上的政治势力。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关系很好，一个可以坐在一个背上呢，那么不久会有很大的改变呢。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这里说，你看见的十只脚和野兽都会憎恨娼妓，要摧残他，使他赤身，又会吃掉他的肉，用火把他完全烧掉。所以不久的将来你会看到这个政治势力呢，他们起来攻击错误宗教。那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那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子的开始，耶和华可畏的大日子就开始了。那也是耶稣所谓的大患难的开始。所以耶和华的大日子是一段时期，是由政治势力毁灭，彻底毁灭错误宗教，那就是大患难呢。那看起来表面上的就是这个政治势力对宗教不满，把他们全部铲除。不过不是，圣经呢预告其实幕后呢是谁发动了这个攻击。那再看看第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上帝把自己的意念放进脚的心里，要脚实行，就是实行这只脚的相同意念，把王权交给野兽，直到上帝的话语实现了为止。有没有看到幕后呢？其实是耶和华主使这个政治势力去攻击，去毁灭错误宗教。那当然这些政治势力是以为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着想，他们可能已经觉得这个错误宗教呢，他们煽动战争，那么使到这个地球四分五裂，应该是被铲除了。他们这样做呢是为自己而做，不过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是上帝把他的意念放在这个政治势力的意念，那就是上帝呢利用了这个政治势力作为他的工具去铲除这个错误宗教。那到时呢就是撒旦的一个部分呢，制度的部分跟另外一个部分残杀， 撒旦都无法去控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说这个荧幕精彩吗？那么这个荧幕过后，错误宗教全部被铲除了之后，他们就下台了，他们这个戏已经演完了，下个上台是谁呢？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的2:44，但以理书的2:44，另一个荧幕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说在这些君王在位的日子，上帝的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国民族，倒要把其他王国全都打碎灭绝。那这个王国必万世屹立。所以上帝天上的王国就是他的政府，就会呢把地上人类的政府呢完全，这里说打碎灭绝，把他们铲除。就好像刚才我们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谈到啊，那个宣告过后来的不是和平啊，是突如其来的毁灭，而且他们会逃脱不掉啊。所以宗教这个错误的宗教被毁灭之后呢，下一个受到毁灭的就是这些列国政治势力跟那些反对上帝的人，他们会完完全全被上帝铲除。是通过什么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哈米基洛敦战争。这个哈米基洛战争是上帝的战争呢，是上帝跟那些跟他反对的人作战。当然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了，这些坏人坏事会全部被铲除。那么哈米基洛敦战争呢，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子的高潮。那么这个战争一完毕呢，就是这个荧幕就会放下来了，戏看完了，会紧张吗？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圣经经文，会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过后还有什么事会发生呢？邪灵又怎么样呢？撒旦魔鬼又怎么样？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的16章，说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看看启示录的16章，也不是启示录的20章。不会读全部经文，就是第1节到第3节谈到啊，撒旦魔鬼跟他的邪灵会被扔进这个无底深渊呢去。一个天使会拿这个锁头啊，这个锁链呢，把他们锁住，捆绑1000年。当然，这个天使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是耶稣基督啊。撒旦魔鬼跟他的邪灵被捆绑1000年，就是这个地球不会再有邪灵的骚扰，1000年没有邪灵的骚扰。那下来的刑警就好像我们说过了一个大暴风雨之后呢，就是雨过天晴啊，这个地球呢，这些事情过后呢，就是焕然一新啊，就会变得洁净。这就是我们要等待的那个所谓的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呢，环境会完全不同。那你看到这些圣经预言，已经解释了，你有什么感想吗？会觉得很害怕吗？其实我们说过，星期二害怕的不是我们，害怕的应该是那些反对上帝的人。如果我们忠于上帝的话呢，我们肯定会得到他的保护。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确保自己有信心去面对这些即将发生的事。那耶和华保证呢，他会带进这个新世界。现在可以很快的谈一谈新世界的生活啊，会是怎么样呢？第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经文，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抄一抄啊，46篇第9节，那里是谈到耶和华会将这些马车、战车啊，那些刀剑的全部摧毁，就是他会将这些战争武器也完全消灭。都包括原子弹啊、坦克车啊、战斗机啊，这些会完全成为过去啊。耶和华会终止一切战争，没有战争就不会人死于战争了。那还有呢，诗篇37篇第10、11节也会受到应验呢，恶人必被剪除。 那你可以找寻他的这个踪迹会找不到、啊、所以想想看整个地球、啊、你一天起来、啊、你要去找恶人找不到、啊、一个都不存在呢，整个地球都是充满谦卑的人谦和的人，你的感想会是怎么样呢？左右邻居也都是、啊、侍奉上帝的人，那就是说呢，出门就不怕被人打抢，屋子也不怕被人进贼人，罪恶、暴力、恐怖分子活动会完全没有、啊、归于没有。那如果我们有病痛的话呢，在新世界里会怎么样？以赛亚书的33章24节谈到呢，那里的居民，就是那些住在新世界里的、人，不再会有，就不再会说我有病了。因为在这个千年统治里面呢，耶稣会慢慢把我们恢复身心啊，达到完美身心为止。所以就是说呢，在那个新世界里不再会有医院，我们也不需要医生，也没有警察局，也没有监狱，我们不需要警察，因为每个人都是侍奉上帝，都是以他的生活，以他的标准来生活。那么最后呢，我们人就有这个希望、啊、可以永远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谈及了这些东西、啊、刚才谈到要保持警惕，保持警醒，那么留意这些圣经预言怎么样意义，怎么样会受到应验呢？同时呢，也要保持信心而稳固、啊、最后这节经文约翰一书的2章17节，我们每个人也要留意、啊、这节经文能够不能够在上帝的新世界里生活呢，就在于这节经文。约翰一书的2章17节这里说到、啊、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欲望正在消失，那么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那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新世界里永远生活的话，永远侍奉上帝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简单的说，就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当然不是讲罢了、啊、遵行上帝的旨意意味着我们，如果是你们是有兴趣的人士的话，第一就意味着你要继续阅读圣经，讨论圣经、啊、那么吸收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加深你跟上帝的关系，然后呢能够实践呢上帝的这个旨意。那么对其他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要继续保持洁净、啊、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啊，我们还有这个传道工作，我们要继续保持忙碌。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这样做、啊、现在呢就要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表明、啊、我们的确相信耶和华的这个预言，那么我们会要有信心而等待这些预言应验，我们仍可以进入新世界。 我们深深的感激侯弟兄为我们刚才所做出的这个充满鼓励性的演讲。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这个简短的杂志讨论呢，由宝顺弟兄来主持。 好，作为一个杂志研究班的开始，我们想邀请站起来，我们同时我们一同唱这个王国诗歌第81首。王国诗歌第81首歌题是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请唱诗81首。Thank you. 好，请大家休息。所以今天的讨论文章将会取自2015年5月15日刊的第三篇文章，主题便是他们看见所应许的。所以可以把你的课本翻到第19页。所以主题经文来自希伯来书11章13节，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远远看见了。所以这篇文章将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可以怎样善用我们的想象力，加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讨论没有诵读啊，只有半小时，所以我们祈求请你们可以自觉给出第一个答案是简短中肯的，然后加以补充。首先请看看右手边那里有三道我们等下会翻问的这个中心思想的问题。第一题是想告诉我们，佩琴姐妹， 上帝赐人什么能力能帮助我们培养信心？ 谢谢。第二道题啊，赛娥姐妹，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古代的男女宗仆都有信心能看到上帝所应许的事？ 很好，我们去留意好几位宗仆的好榜样。最后一道题我们要问细的呢。好啊，第二厅啊，好啊，千灵的姐姐是妹妹啊，对不起， 千明， 千明，那请 为什么谈论上帝应许人的美好未来是好的？ 很好，谢谢你。好，我们就来到课文的第一题，为什么想象美好未来是好的？一乐， 我们可以想象还没有发生的事，能展望未来，并为将来做妥准备。 对了，哦，你啊，黄弟兄， 这也可以巩固我们的信心。 对了，你想一道评论上面那个插图吗？佩金姐妹，第二听。 我们想象这个未来的情景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仿佛就已经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好，谢谢你。还有其他角度吗？啊，温姐妹，碧红姐妹。 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八节也提醒到我们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短暂的，而那些看不见的就是未来的这些福分呢是永恒的。 对了，好，我们来到第二第三段讲，我们要想象什么才是有益的。以勋， 我们要想象那些必定会发生的事，特别是上帝要给人类的美好应许。 很好。白姐妹， 如果我们想象的没有会实现的事，只是个幻想，只是幻想的话，我们没必要做好准备，准备了之后也不会实现。 嗯，很好。你想评论一下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吗？谈到想象上帝的应许射箭对我们的内心起什么作用？文杰弟兄， 所以彼得后书谈到这些预言，这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好像明灯，所以会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燃烧着这个好的希望，对将来有很好的这个期待。 谢谢你，很好。乙的问题，这篇课文会解答哪些问题？小 文告诉我们一个。 要是我们也想象上帝允许给人的美好前途，又会怎样从中得益呢？ 好，很好。还有吗？李奈姐妹。 在古代耶和华的仆人，他们怎样因此得益呢？ 对，谢谢你。好，所以我们会去看看这两道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来到第一个次标题：想象未来，信心大受强化。好，我们首先请志同弟兄，我们诵读出两段经文，起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然后希伯来书是一章第四节。 创世纪四章三节，过了一段日子，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物做祭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拿羊群里头生的，连同肥美的脂肪一并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就大大发怒，沉下脸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亚伯有信心把祭牲献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好，就因信心得了见证。上帝指着亚伯的礼物作证，称他为义人。他虽然死了，却因信心而仍旧说话。 谢谢。问题：为什么亚伯可以想象人有美好的前景？理解李弟兄。 因为他记得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的十五节的预言，就是说女人的苗裔必打碎，使得头，使得摇伤他的脚跟，所以他可能想过很多次这个预言。然后他献上上帝的比该隐所献的更好，还有上帝就很悦纳。 谢谢你，很好。白姐妹。 所以他前述耶和华的应许之后，他知道了有人一个人出现把魔鬼的头打碎灭绝，但是这个时候也许被魔鬼咬伤他的脚跟会流血，所以他难过献比哥哥更好的祭物，结果得到耶和华的祝福。 很好，那我们还有什么经文的评论吗？谢姐妹。 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亚伯有信心而得了见证，称为义人，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必定实现，当然也包括这个把这个蛇的头打碎让人恢复完美这个预言。 很好。好，第五段，以诺想象未来，为什么这使他大受鼓励？一乐。 想必他想象过，要是所有人都崇拜上帝，造时世界就截然不同了。 很好。好，我们请志聪弟兄现在读出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跟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以诺有信心就被遗弃，不见死亡，既然上帝把他遗弃了，人就找不着他。他被遗弃之前已经得了见证，表明他赢得上帝的喜悦。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 谢谢。那请评论以诺的榜样。李姐妹。 这经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效法以诺， 不断加强自己的信心，并且按信心行事，就必蒙耶和华赏识，而且他上帝一定会奖赏我们。 对了，我们想象未来就像以诺一样，信心大受强化。好，我们再看看挪亚的例子。第六段，大洪水过后，挪亚可能想象过什么？白姐妹， 地球洁净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身心还是不完美。不过挪亚也许想象未来耶和华人类把使人恢复完美的时候，不仅仅地球，人类也可以洁净。 对的，所以我们讨论了这些中卜的榜样，他们怎样使到自己的信心受到强化呢？一个结论啊，庆丰弟兄。 那就是想象未来有关这个上帝的应许。 谢谢你。好，我们就来到第二个次标题，看见上帝的应许实现。第七，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能看见怎样的未来？好啊，小话。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仿佛看见了美好的未来。 谢谢你。好啊。罗姐妹， 上帝应许他们的家族会成为大国，也会住在应许之地，所以他们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会实现，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后代已经住在了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时他们对上帝充满了信心，愿意做出牺牲。 非常好。好，我们来到第八段前，我们请志崇弟兄读出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三节主题经文。 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有信心，蒙召的时候就服从主命，离开家乡，到必得为业的地方去。他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却还是去了。他有信心，就侨居在应许之地，像在异乡一样，与领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住在帐幕里。他一直等待那座有稳确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建造的。撒拉因有信心，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得着力量能孕育苗裔，因为她认为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她丈夫虽然像死了一样，也生出子子孙孙来，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像海边的沙那么无数。这些人全都怀着信心而死，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远远看见了，就乐意接受，声明自己在当地是外来的，是寄居的。 谢谢。问题八，为什么亚伯拉罕能保持坚强的信心，时刻服从上帝？哈鲁卡姐妹， 因为亚伯拉罕深知耶和华以往总是信守承诺，所以他可以相信在将来耶和华也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 对了，所以经文谈到他的信心强烈到什么程度？蔡姐妹， 他能够想象未来，好像他已经看见一样，好像圣经说他远远看见了就乐意接受，所以他有那个信心对上帝所说的话，他知道上帝不会说谎的，因会信守诺言，所以他虽然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上帝的应许之地，可是他已经好仿佛已经看见了。 好，谢谢你。好，我们再请读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和十六节，然后我们来到第九段的问题。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如果念念不忘已经离开的家乡，其实还有机会回去，不过他们尽力追求的是个更好的地方，是隶属于天的，所以他们称上帝为他们的上帝，向他呼求， 上帝也不以为耻，反而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很好，谢谢。第九，亚伯罕坚信耶和华的应许，为什么这对他有益？ Agnes 姐妹， 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他相信将来有复活的希望，他期望的是永远在上帝王国统治的新世界里生活，直到他继续往前看，而不是想念的故乡乌尔和那里舒适的生活。而他所要的就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所说的，稳切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建造的。 对的，谢谢你。所以虽然他有生之年都没有看见这个应许实现，但是他有怎样的信心？高姐妹， 不管上帝吩咐他做什么，他都要做。 谢谢你，对的。姚弟兄， 如果他用他的想象力去想他的家乡呢，就他会想到呢自己有多少头牛啊，多少增加多少条羊呢，那有多少间屋子呢，那果真他真的会啊往回头路走呢，回老家，那他就没有这样做，他用正确的想象力。 对了，因为他将来有复活希望，所以他能够想象将来他一定能够在那个享有那个福分。好，第十，撒拉展望未来，这怎样对他有益？善娥姐妹， 撒拉他虽然九世高龄，但是无儿女，他相信上帝会赐给他，而且他的后代会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他撒拉有信心，他没有怀疑，所以上帝赐给他，使他生一个儿子，可以做多族的，由他而生。 谢谢你。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榜样之后，我们来到另一个次标题，不断注视前头的奖赏，十一跟十二段。为什么摩西对上帝的爱能越来越深？美珍也真美啊！美珍姐妹，读读呀。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摩西说：“摩西定睛注视将来所得的奖赏。”由于摩西把目光放在耶和华的应许之上，相信耶和华一定会解救以色列全族，并赐下应许之地，所以他对上帝的爱能够越发加深。 很好，对呀、好，我们来到第十三段，摩西怎样从反复沉思耶和华的应许得益？白姐妹， 他有这个积极的想象力，所以能够勇敢的面对难题。 对了，好，我们认识他们的榜样，现在我们看看我们本身，想象天上政府要成就的事。十四段，许多人对未来有哪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雨勋， 很多人会幻想自己突然发大财，不用做工，每天享受玩乐，没烦恼。 对呀、侯弟兄。 很多人排队买多多，那以为他们会中头奖，一万个人十万人去买多多，他们以为会中头，每个人都以为他们会中头奖，这是妄想空想。 对的，即使他们真的梦想成真约翰一书二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长者读的经文，十七节讲什么呢？高弟兄， 依照上帝的旨意会永远长存，这样我们要想象上帝的旨意肯定会实现。 对的，哦，好，时间有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听多一点你们的评论哦。好，我们来到第十五段甲，为什么我们想象未来耶和华的应许大有益处？温姐妹， 这能帮助我们内心充满喜乐，并且勇敢地继续侍奉上帝。 对了，你想评论右边那两幅插图吗？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跟这段落有关系的。智慧弟兄， 那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年纪很大了，可能他在想象在新世界他会怎样重建这个乐园，所以可能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想象一下我们在新世界里要做些什么工作，或者怎样发挥我们的才干去遵循上帝的旨意。这样子的想象不是一个空想，好像刚才那些我们所读的宗谱，这些是很实际的，是真的是会发生的。那么这样子的想象力可以加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对的，就是年纪大了我们也不会灰心，对吗？哦，好，你的问题，你最希望看见耶和华实现哪个应许？好，我们给小凡。 自己跟一群爱上帝的人合力把地球建造成美丽的家园。 好，谢谢你，很好。好，我们再听一个啊，我两个都举手啊。一乐， 我最希望上帝复活死去的人，这样我就能看见月明阿姨。 哇，很好，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你可以在聚会中跟我们分享啊，可以分享你的答案啊，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好，我们来到十六、十七啊，我们最后的次标题，谈论期盼的美好未来。为什么我们谈论期盼的美好未来，能强化彼此？李弟兄， 在罗马书一章十一和十二节，使徒保罗与罗马的基督徒同工一起谈论自己期盼做到的事实，就表明自己对耶和华的应许怀具信心，还有彼此互相鼓励，所以我们也要是他们的好榜样，就能够在这段艰难时期继续侍奉耶和华上帝。 好，谢谢你，很好。好，我们来到最后一题，为什么我们想象耶和华实现他的应许能大有帮助？白弟兄， 我们可以强化对上帝的爱和信心。 很好，好，我们来到范文的三道问题，请来到第十九页。第一，上帝赐人什么能力能帮助我们培养信心？ Helen 姐妹， 上帝赐给我们奇妙的想象力呢，只要我们好好利用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培养信心。 很好。第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古代的男女宗谱都有信心能看到上帝所应许的事？好，请给一个最简短的答案，最直接、最简短的，白姐妹。 因为他们完完全全按上帝的吩咐去做。 谢谢你。最后，为什么谈论上帝应许人的美好未来是好的？五姐妹。 因为与弟兄姐妹谈论上帝应许人的 美好未来，这会这会使得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一十二节讲到，这样基督徒我们彼此同工，就可以信心可以彼此交流，就可以起到互相鼓励的作用。 很好，所以在我们交往的时候，在我们相处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行，多多谈论上帝应许我们的美好未来。好，这就完毕我们今天的讨论文章，也谢谢你们踊跃评论。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法子教每一个人，很抱歉。好，所以我们会来到分区监督的结束的演讲，讲题是耶和华加力量给疲乏的人。好，请侯弟兄。 弟兄姐妹，你觉得累吗？其实无论你到哪里去，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很疲累。在新加坡经常看到早上如果你是搭乘巴士或者坐地铁的话，看到那些坐在车上巴士车上的人，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睡觉。所以早上上班起来上班就已经觉得疲倦，他们会试着这个无力的这身体呢去上班或者上学，回到家呢精疲不堪呢，疲惫不堪，那么睡觉前呢就精疲力尽，天天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呢会不会疲累？其实基督徒也不例外啊，我们无法免除世人所经历的这些难题。什么事情会使得我们疲累呢？可能一些是工作时间长，一天可能做十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一个礼拜做八天没有休息。那么有一些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家庭主妇，又要工作，可能又要照顾孩子，又要料理家务啊，的确是很累。学生会不会累？会啊，不只是要去学校读书上课，回到家还要做功课，有时候呢还要有补习的课程呢。新加坡呢小孩子除了补习还要学芭蕾舞，还要学钢琴，还要学游泳，所以他们周末就是用在这些方面呢，非常累啊。那一些可能是疾病，那病痛可能也会使到我们丧气啊，或者灰心，我们也会失去力量啊。那身为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还有其他因素可以消耗我们的力量的。是什么因素呢？是世人不会面对的。第一就是谈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七二十四节，耶稣说到，他说你们要竭尽全力穿过窄门进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侍奉上帝好像进一道门呢，窄门来的。如果门是宽的，容易进吗？没问题，如果是窄门的话呢，就要出一点力，要挣扎才能够进去。侍奉上帝就是这样，需要我们做牺牲，需要我们努力，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疲累。那另外一个因素呢，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这里说到，其实凡立志追随耶稣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都要受迫害。对了，我们人因为我们侍奉上帝呢，我们会受到迫害，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考验。可能是我们家人不喜欢我们读圣经，不喜欢我们参加聚会传道，他们会施下压力。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配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可能是工作地点，我们的工友或者是老板也会给我们压力， 叫我们呢做违背上帝的原则的事。那在一些国家呢，我们会受到我们的工作会受到禁止，传道是犯法的一件事。那我们也会受到迫害，一些弟兄在坐牢，所以这些压力呢，可能会有时候造成我们呢身体疲累，甚至精神上也会疲累。一些可能觉得侍奉上帝很难的，很想放弃。你有这样的感觉吗？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说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属灵的运动员，正在跑一个赛程，这是永生的赛程。刚才我们演讲也有谈到啊，其实呢，上帝的这个可谓的大日子已经很近了，这个赛程很快就要到这个终线的，看得到吗？所以如果看到终线而放弃，看到终线之前放弃的话，那就很可惜。我们应该继续呢，能够忍耐到底。当然，如果我们要忍耐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力量。所以如果觉得疲累的话，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想耶和华给我一个月放假可以吗？不要参加聚会，不要来传道，不要这样想啊。我们更需要耶和华的帮助啊，需要耶和华的力量啊。其实耶和华是具有无限的力量的一个上帝，怎么知道呢？就从他的万物啊，他所造的万物可以看得出啊，他的这个天上那些星星恒星，都是涵盖着巨大的这个能量。可能你需要一点时间去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谈谈我们的这个太阳跟这个星星。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会给你看一些图片呢。几秒钟就可以了。等一下，要上一课科学课。这是我们的这个太阳系 ，Solar System 嘛，太阳系。这是我们的太阳，地球在哪里？地球在第三位置，在这里。所以位置来排呢，我们是排这个地球是排第三的。那么以这个数量来比呢，地球不是最大，最大是这里星球这个行星这个 Jupiter， 地球是在这里，一二三四。以这个体质来算呢，地球是排第五啊。那么跟太阳比的话呢？跟太阳比的话，地球在这里。那么跟太阳比的话，太阳可以容纳几粒地球？130万个地球啊。太阳的体质就是这样大。那么现在是谈谈我们的太阳啊，太阳的这个威力啊，太阳的核心。温度高达摄氏1500万度啊，1500万度很难想象啊。我们只可以想象100度水会滚，1000度铁会融啊。1500万度，地球再靠近一点的话，就会被烧掉啊。其实啊，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如果我们可以从太阳的这个核心啊，拿出一粒像针头这样大的这个能力啊，针头有多大？只不过是这样一点呢、啊。放在新加坡啊，整个新加坡就会人都被灼伤。那么马六甲我不知道了，可能新加坡应该比马六甲大了哦。就是尖头的这个能量就可以灼伤全新加坡的人。这是我们的太阳，我们的太阳是最大的吗？宇宙？太阳在哪里？太阳在这里。一山还有一山高啊。这里是最大的 Aquarius， 还比我们的太阳更大哦。这是最大的吗？ 不是啊，刚才那个在这边，太阳变成一点，这些恒星啊，还比太阳更大哦。那么一粒地球、一粒太阳的这个威力啊，就这样大、啊。那这些太阳的粒粒的，在太阳这个威力怎么样呢？可以算吗？其实啊，比这些星星、太阳的这个威力更惊人的，不是它的这个威力、啊，是它的数量啊。我们这个银河系啊 ，Milky Way Galaxy 啊，有几颗星星？一些比太阳要大的哦。估计有1000亿颗星星啊，1000亿颗怎么样算呢、啊？这个数目很大、啊。如果只是一秒算一个、啊，一就是这样算呢、啊，需要多少年？3171年，3000年统治还不够。那么这只是我们的银河系的这个星星啊。那么这个宇宙有多少个这个星系呢？估计有1250亿星系啊。那么要算星系的话，就把这个数目乘这个数目。要算的话呢，几个千年统治都不够啊。还好啊，耶和华没有给我们永生去算星星啊。如果是算星星的话，都很可怜啊。耶和华给我们永生是来享受生命啊。所以这些都是背后啊。看出吗？上帝的这个力量。好了，我们就这里为止。所以现在你有一个印象啊，这些太阳、恒星有多少这个威力啊？现在我们可以读读这些经文，以赛亚书的40章啊。所以现在你读这节经文，你就比较会体会啊耶和华的力量。以赛亚书的40章第26节，经文这里说：“你们向天举目吧，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是上帝创造的，他率领星辰如率领大军。”悉数号召，一一点名呼唤，他能力充沛，力量强大，所以连一颗心都不缺少。所以上帝的力量呢，的确是这里说能力充沛，力量强大，他的力量其实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需要属灵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投靠耶和华，耶和华会给我们力量。我们的确很需要上帝的力量呢，不只是应付生活问题、难题、迫害。其实呢，我们还需要力量去从事上帝的工作，所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从保罗这里所说的话看出这一点，就是哥林多后书的4章。哥林多后书4章7节，这里说：“但我们的这个珍宝是放在瓦器里。”首先谈一谈这个珍宝是什么呢？第一节，保罗解释，他说：“我们既然得蒙慈悲，领受了这个职务，就绝不放弃。”这里所指的珍宝就是我们的职务，什么职务呢？就是传道职务，住家住传道、教导人圣经的这个工作，这个任务啊，的确这是个珍宝。为什么呢？因为是谈及到上帝的应许王国的好消息，谈到一天这个地球人会恢复完美，那么地球会没有坏人。刚才我们谈到了，的确是珍宝来的，不过是放在哪里呢？第七节说是放在瓦器里，瓦器是指什么人？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我们人的确是像瓦器一样，瓦器一跌在地上就粉碎了。我们人是肉体，所以我们说很豆腐的，我们人就是很软弱，很容易就会粉碎。不过耶和华就是给予我们这个工作， 这个传道的这职务，那么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吗？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成呢。第七节接下去说，他说可见呢，超凡的力量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上帝。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工作去做，他也能够保证我们会完成这个任务，他知道我们需要力量，所以这里说呢，他会给我们超凡的力量，超人的力量去从事这个工作。那刚才有谈到耶稣说到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想要忍耐到底就是需要力量，属灵的力量，上帝的力量。耶和华真的会给我们力量吗？虽然他说刚才说他是力量无限的，他会给我们力量吗？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40章，看回去读了第29节，现在读了26节，现在看看29节，耶和华自己怎么说。29节，他就是耶和华，加力量给疲倦的人，赐充足的能力给软弱的人。我们是瓦器，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也会有时候疲倦。耶和华这怎么说呢？他说他会加力量给我们，他会使我们有这个充足的能力。所以的确是很鼓励的一句话。那如果我们觉得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觉得想放弃的话呢，我们应该投靠耶和华，耶和华肯定会给我们力量，能够忍耐到底，能够完成他给我们的任务。那我们也有一些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看出，以前的宗仆也因为上帝的力量呢，能够继续下去。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本身，我们呢之前还读到大卫的这个经验呢，大卫他生平碰到很多挫折难题，他被那个扫罗王追杀，他也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追杀，他也因为人的不完美犯了一些严重的过错，觉得很内疚。那么他有没有放弃呢？很可能在他很低落的时候会想到放弃，不过他没有。那他怎么样维持下去呢？我们看看他自己怎么说，在诗篇的28篇，第7节，所以大卫呢，他自己讲出他的经验呢。第7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的心信赖他，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欢悦，我还要歌颂他。”所以他就是靠着上帝的力量呢，能够成功的侍奉上帝。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保罗本身呢，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及他的经验，不过可以话在你的个人研读不妨思考一下他经历一些什么问题和挑战，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去读一读，哥林多后书11章，基本就是他碰到那些反对者的迫害，他被殴打，他被人丢石头，他碰到海上的危险，碰到强盗，还有会众里可能有一些假弟兄的责怪责备，他怎么应付呢？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的4章13节，腓立比书的4章13节，保罗这里说了一句很有鼓励的话，他说：“我靠着那赐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应付。”所以那赐他力量的就是耶和华上帝。有了上帝的力量，他说：“我凡事、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什么艰辛、困苦他都能够应付。”所以从这个大卫跟保罗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坚信耶和华有能力强化我们，帮助给我们力量拯救我们。所以即使疲乏的话呢，我们知道他会给我们力量，属灵的力量那问题就是他怎么样给我们力量呢？赐力量给我们，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他怎么样赐力量给我们呢？现在我们一谈谈呢，5个安排他通过5个安排给我们力量。 可能你也会猜到一些。当然我们讨论这五个安排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善用这五个安排。那么不要只是说我知道了，我有没有做到，即使有做到的话，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吗？还可以改善吗？先看一看第一个安排，就是谈到圣经话语和基督徒刊物所提供的灵粮。圣经跟基督徒刊物呢，就好像我们的食物，属灵的食物，我们有按时去吸收呢，吸取呢。通常我们谈到吃饭呢，我们人肚子饿就会吃饭呢，有时候工作太忙会忘记吃饭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忘记吃早餐、午餐。不过即使你忘记的话，我们身体会给我们警告啊。什么警告？到了午餐，到了晚餐，你要不吃的话，你可能会有胃痛了，你的肚子可能会叽里咕噜叽咕噜了，会给你声音了，那你就会想，哎呦，忘记吃饭了，你会赶快去吃饭了，不是吗？所以在身体这方面来说呢，没有问题。不过在属灵意义上呢，如果我们忘记吃饭呢，忘记读圣经，忘记读刊物，忘记吸收这个属灵灵粮，有没有警告？没有啊。只是等到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你不能够应付的话，才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所以属灵意义方面呢，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要有知觉，有灵性需要才行。我们要自己有这个知觉，那么要定出而腾出时间，固定的时间去阅读圣经，每一周甚至说每一天呢，能够的话阅读圣经或者一些圣经刊物，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是经常能够这样做，你就会得到滋润，我们就会有属灵力量维持下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安排。那第二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祷告除了跟上帝沟通的话，我们还可以要求耶和华给我们智慧圣灵，不是？不过祷告还有其他作用，其实祷告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好像你祷告耶和华一件事，那么你很希望耶和华会垂听你，可能是面对一些难题挑战。那你今天祷告了，今天晚上睡觉前祷告，明天打开每日经文，那读了那个经文，你的答案就在经文里面，这个评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肯定你会觉得，哦，耶和华其实听我的祷告，耶和华也回应我的祷告，就是说耶和华关心我。那么虽然在这样多子民当中，他知道我的问题，知道我难题，他给我答案，或者传道的时候碰到一些挑战呢，你祈求耶和华的帮助，那你看到耶和华怎么样回应你的祷告。那通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经验的话，我们是要感谢耶和华，这样的经验呢的确会强化我们，给我们力量啊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应该怎么做呢？要坚持不懈的祷告，那么尽量呢看看耶和华怎么样啊回应你的祷告。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 这种经验就是给你力量的一些经验，我们要珍惜。所以要经常祷告，经常看看耶和华怎么样 回应你的祷告。那第三个安排呢，就刚才有大概谈到，就是圣灵。这个上帝的圣灵呢是一个动力，它最强大的动力，它就是用来创造这些宇宙的一个万物。上帝的这个圣灵呢，其实呢可以鼓励我们，可以强化我们。不过圣灵是隐形的，看不到的，那么他的这个动力可以感觉得到吗？好，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呢，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六节，这里说，我求他按着他富足的荣耀，使你们靠着他的灵内心刚强有力。上帝的这个圣灵动力可以使我们内心刚强有力，可以强化我们的内心，我们疲于心的心。有时候疲于的心呢，很想侍奉上帝，就是我们说做不到，心很想，不过 无能为力。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求上帝的圣灵来强化你的意志，强化你的信念， 上帝的圣灵的确可以这样做。可能是弟兄很想为弟兄姐妹多服务就是意志不够上帝的圣灵可以强化你的意志。那有时候我们要想出来传道，那么就没有这个推动力求上帝的圣灵给你这个推动力这正确的动机去出来传道。那你会感觉到上帝的这个动力呢的确会在你生活上发挥作用。不过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天天祈求上帝给我们圣灵呢？每一天我们在世界的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多，24小时就是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那么很多外界的一些因素呢会使到我们失去力量会觉得 会感到疲倦那就是每一天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天天祈求上帝给你圣灵，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他的圣灵我们才能够维持每一天的挑战生活。那我们就是要祈求耶和华，耶和华真的会给我们他的动力吗？他的圣灵。在一个比喻中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邪恶的父母邪恶的父亲可以给孩子食物的话，那么耶和华呢，耶和华肯定会给他的仆人所需的这个圣灵，因为他们是侍奉上帝的仆人，他更会这样做。所以这是耶和华的保证，这也是我们谈到了这个第三个安排。那第四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会众于人的力量和帮助，我们的基督徒会众。其实这个基督徒会众安排呢，在很多方面可以给我们力量。我们先谈谈我们的聚会安排，看一看这个希伯来书十章24-25节。希伯来书的10:24-25节，他说要彼此关注，激发爱心，促进善行，不要放弃聚会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鼓励，你们既然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要这样做。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的这个聚会可以激发爱心可以促进善行。刚才我们讨论那个杂志，如果你是在这里的自己的家里房间自己准备，当然你会花时间来找答案。不过来到会众听弟兄姐妹的评论，听他们的经验，看他们用什么角度去解释那个经文的答案，一样吗？这个反应不一样，效果不一样。在聚会里面听到弟兄姐妹的这个评论呢，的确会激发我们，会鼓励我们，会推动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参加聚会，就这个意思。那么在聚会里面弟兄姐妹还会来鼓励我们，那在你的房间没有当然我们做个人研读是 在我们家里 做这个准备不过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在会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个安排。会众里还有一个安排，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32章，这也是助人力量的一个安排。以赛亚书的32章，我们读一读第一跟第二节。第一节说，看了必有一王掌权，伸张正义，又由众领袖治国，主持公正。第二节谈到这各领袖有如避风之所和避暴雨之处，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又像大磐石的银子在久旱疲乏之地。这些都是形容词，形容谁呢？是形容长老在会众扮演的角色。那这些形容词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印象？避风之所，避暴雨之处，又好像河流，又好像大磐石，这些就是谈到长老在会众起的这个保护作用。长老会保护我们，长老会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会强化我们。那有时候呢，我们碰到难题自己不能够解决的话，所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向长老求助。圣经有鼓励我们这样做。长老可能会通过圣经或者一些圣经刊物帮你找出答案， 或者他会用圣经话语来鼓励你，强化你。所以这是个很仁慈的安排。那会众里还有一个安排可以赐与我们力量的，就是我们信徒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保罗他本身是个受膏基督徒，是个长老，也是个周游监督，不过他屡次也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跟帮助。在哥罗西书的4:11，他把弟兄姐妹称为强化我们的梁柱。所以弟兄姐妹是强化他的梁柱，给他这个鼓励，给他力量的一个帮助。的确，有时候呢，我们会面对逆境，那么可能是死期轻者，我们很需要安慰，就是会众的弟兄姐妹会在我们旁边安慰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碰到迫害，那更需要弟兄姐妹的这个支持跟帮助。这里有一个经验呢，就是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呢，在德国那个时候有很多集中营都已经挤满了，充满了那些毒贩呢。那么其中因为这个战争要结束了，那么这个纳粹政权的人呢，知道他们已经要打败仗了，那么这些毒贩呢不久就会成为证据，也证明他们杀害很多人。所以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些毒贩呢？他们要把这些人杀人灭口，怎么做呢？就在这个集中营里把这些人呢，要他们走一段很长的路，躲到一个海港呢。那段路大概有2500公里，意思是说从新加坡走到马六甲再上一点点，这样长的路。那么有多少个毒贩呢？有33000个毒贩。走到海港的时候呢，那么就把他们放上赶上这个船去，船就会加到海中央，海跑到这个海中央就把他们这艘船呢沉下去，这就是杀人灭口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中途呢有230个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他们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族，可能文化语言也不一样。那当时呢，这些耶和华见证人跟这些土贩一样，都已经非常软弱虚弱，生病饥饿，完全没有力量了。走那段路呢，路途大概死了10000多个人，那些不死的也被枪毙，因为不能够走动了。那230个耶和华见证人怎么样应付呢？这个情况，他们那些比较坚强的会照顾那些比较软弱的，那么疲倦呢，另外一些又可以代替。所以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们彼此鼓励，不断互相打气，好像那个打野一直在帮风，在打气。结果呢，没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丧失生命，他们都熬过那个难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扶持，彼此打气，耶和华加力量给我们，就是给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我们的确要亲近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难题的时候，不要孤立自己。人的倾向就是会想孤立自己，不想看别人，不想麻烦别人，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旁边的支持。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相亲相爱的话呢，彼此鼓励就比较容易，对不对？如果是陌生人的话就比较难。可能这里有一个建议，就是能够弟兄姐妹下6个月尽量巩固你们的友谊，你们的关系。我们跟宣基谈到这一点呢，要做会众的真朋友，就是要巩固个人关系，关系越强会众就越亲密，那发生问题的话就越容易去解决问题。可以怎么样巩固这个友谊呢？三个很简单的方法。一个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2:46，有空你去读一下，谈到要分享食物，就是有时候呢不妨邀请一些比较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到你家煮一两道便饭给他们吃， 那么后来就谈一谈经验，多认识这个弟兄姐妹也好，不是 请整个会众一两个。那么有时候传道过后呢，你要吃饭他也要吃饭，不要各自走不同的地方，全部在一起吃饭不是更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个非正式情况，我们可以巩固友谊。第二个方法就是一起传道，做续房，主持圣经研究。那么交通这个那个时刻呢，可以谈谈一些其他问题，可以巩固这个关系。最后呢，就是要勉励称赞别人。如果你被人称赞呢，那个你会对这个称赞你的人有什么感想呢？肯定你会对他有好感，你会对他有好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巩固关系。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巩固之间的这个友谊。所以这是第四个安排会众啊。最后是什么安排呢？就是传道职分呢，也能够予人力量。我们的传道工作有时候听起来会很矛盾呢，传道其实是很挑战的，在门口可能会被侮辱骂，那有时候呢人会有冷淡的态度，那怎么说传道可以给我们力量呢？其实如果我们经常出来传道的话呢，我们是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就刚才有谈到啊，我们一直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王国事务上，我们的这个信息我们这个消息方面，我们经常跟人谈到这个永生的希望，谈到这个世界一天人会完美身体，其实都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一直传讲这些好消息的话呢，会强化我们的信念呢，会使到我们这里的这个希望呢更真实，我们就会有力量忍耐到底。所以传道可以予我们力量，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跟人主持圣经研究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用圣经，经常在教导人用圣经的话呢，也会强化你跟上帝的关系。那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能够多保持忙碌，经常保持忙碌，经常参加聚会也都是很好的方法。有没有留意到这五个安排？说刚才我们问到这个问题，不仅要说我知道了，有没有做到，我们 有没有善用这几个安排？如果有做到，再问个问题，可以更加进步吗？做得更完全更完整吗？那所以总结我们这个演讲，就是当你碰到难题重重的时候，压力重重，那么可能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很想放弃的话，那你该怎么做？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走出这个大门，走出你的屋门。那么如果是白天的话，看星星也看太阳，如果是晚上的话呢，我们说看星星，看一看天上，那会使你想到什么呢？会使你想到以赛亚43:26，举天望目，看那些星星，星星背后这个创造主是谁呢？你会想到耶和华上帝，你会想到耶和华这个无限的力量。还有呢，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希望呢，你会想到这节经文以赛亚书的43:29，再看多一次。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想到以赛亚书43:26，也希望你会想到29，这里说他就是耶和华，会加力量给疲倦的人，那会赐充足的能力呢给软弱的人。那你会想到耶和华会给我们力量，那希望你会想到这五个安排。再重复一下，就是第一呢，要阅读沉思上帝的话语跟基督徒刊物；第二，要忠心祷告；第三，要求圣灵帮助；第四呢，就是要亲近要从